锵锵三人行，哎，尽管这个伟杰啊，我觉得你比往常格外的漂亮。 今天妆化特别好，对，我要保持这个妆容。 但是仍然不能让我感冒，因为今天我感冒了。 真的吗？ 哎。就是说明丁老师，我还是跟家乡人民，我虽然在香港， 真的 跟家乡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这个心有灵犀一点霾， 一点霾，对，他们在雾霾当中，我这边就感应鼻烟就感冒， 其实说明你还不地道，所以说最地道的石家庄人呢，现在这种东西已经不能使他感冒了。功夫已经练得超越了， 就是已经有抵抗力的意思， 你还是半吊子的。哎， 那你要说这方面的老行尊，就得说我爸，对吧？那就是我爸每天就是在我们家那个厨房啊，是一个就外面像是一个阳台一样的开放的那个窗户。哎呦，我有一天白天我在石家庄，我一起来，我觉得我爸在黑夜里做饭，你知道那个背景，他那个背影。迎面这外面的窗户就几乎是暗黑， 几楼啊？ 我们是九楼， 九楼不应该这么黑了。 哎呦，这个雾霾，你知道有的时候那个天，因此对我这个石家庄人来说，我觉得你们聊这个雾霾啊，本来我都不大当话题，因为石家庄我记得从小就是个 灰，印象中它都是 灰色的城市，但是呢，这几天的情况让我意识到啊。超过了我自己的这个过往时装的见闻， 所以你是半吊子，我说你半吊子， 半吊子， 你们与时俱进，哎， 但北京与时俱进了。你看这个，我看有个妈妈的这个朋友圈，你知道吗？这妈妈真讲究，说今天早上，她可能那老公摄影师还是怎么着啊，用4000流明的这个照明，4000流明的照明，然后微距拍北京的空气，你看看她拍了几秒钟，你看看。瞧见没有？ 这拍的什么东西呢？ 这就是空气啊！ 空气里有这么多东西吗？ 微距，你知道照相机有一种微距摄影吗？ 就哇！ 想想这些都进到肺里，真的太可怕。我昨天去外面跑步哦，就很久跑了12公里，然后就很骄傲的就 说在哪里跑？北京啊、 在海边？没， 在 香港。然后我就晒了一张图，然后呢，我所有跑步的朋友都无限羡慕。他说，像我们现在就追求健康，但是连去跑步的地方都没有，然后就深深的感念自己在香港可以用力的多吸几口气。刚刚的图片太可怕了。 对 呀、 啊，对 还有老烟民呢。昨天我在三亚回来的。就你那个， 哎，三亚空气好啊！ 我讲就是三亚那个地方呢，就是那些生态的移民，当然他说是生态的候鸟，不能叫移民。就什么？你问他们，都来的没什么其他的目的，我们家乡空气我们已经不能呼吸了。我说这儿这么贵啊，你们再待他们2个月，能待得起吗？但你想想看呢、啊，人活不到几年啊。 哎，这真的是有钱人才可以哦。就那天就微博上最近有说，就是全民抗雾霾有什么样不同的层次，比如说戴口罩啊，比如说这个 戴口罩是个人疗法， 对对对，还有包括像是什么一言不合，就是遇到那个像章子怡一样，一言不合遇到雾霾把小孩抱出国啊。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全民把它都吸干净，这个地球就干净。 对对对，叫什么来着？叫这个有个叫国家疗法，国家疗法是什么呢？靠风，对吧？全民疗法是吸光。 对， 还有一部分的疗法。最绝了，也是我在三亚遇到他，有我那个小时候个同学，开当过朋友。他说我就不怕雾霾，我要干嘛？我每天2包半香烟。 两包半香烟啊，说不定还是保健。 哎、 他说跟雾霾相比， 他说所有的那么微粒的东西，他想再狠也狠不过这玩意。 不过呢，这个事儿啊，我认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有啊，但是我上次听一个卫生部的一个顾问啊，就跟我讲，就对政府提意见，就说这个雾霾应该启动国家的大规模的调查，不能止于这种段子手的水平，就是说很多问题啊，你要哎，就说治病先得对症吧，你先得诊断吧，就是说到底中国的这个雾霾它是怎么回事儿？他认为应该几个部委，包括卫生部，报什么进行一个负责任的科学的调查，包括它对健康的这个影响。咱不能动不动就发条新闻说啊，华北地区寿命平均减少5年，然后说几年之后得了多少肺癌。他说这个啊，得有一个认真负责的国家级的大规模调查。 我认为这种调查肯定有，它只不过不公布而已。因为我以前参加过类似一个调查，这个很早是2005年。2005年在北京的时候参加那个几个高校，名牌清华呀、北大呀，还有什么中国农业大学什么的。然后我们讲中国污染现在多严重了。结果讲了一半的时候，来这个水利学院的一个院士姓王，他说听了半天说，那你们这些人啊都不懂， 中国最严重的污染不是你们这些能看到的污染，你们讲的水啊空气啊什么没大的事儿，那最严重的污染是地下水和土壤的重金属污染。 对， 我们做过全国调查的，调查出来以后我们感到很紧张，因为这影响到视频链， 对， 而且很难清除掉，所以我们把这个报告就递到国务院，希望能引起全国的重视，然后大家开始采取措施。一递到这国务院以后，国务院说这问题非常重要，怕盖子保密 非常重要，一定要进保密局。 当然了，最近几年已经解密了。 哎， 我认为你讲那个事情肯定有调查。 是，但是呢，就是你这几天，你这次的霾，我听我北京朋友说味儿不对了。 嗯。 过去都是清香芬芳的，对吧？这次他们说啊，一下飞机，我有个朋友昨天说在北京一下飞机，他觉得味儿不对。 什么味呢？ 说有煤烟味儿，他觉得明显的这个呛嗓子。也许空气中揉进了新的成分，你知道吗？你可以看看他在飞机上，不是他在飞机上，后来我在微博上发现的，这是在空中看北京，云蒸霞蔚啊，这家伙真是壮观。 不像云蒸霞蔚，这有点像黄河泛滥。 哎，对，这 和那个水、啊、 壶口瀑布， 瀑布就是个 景象。我天哪，那这时候应该黄河大合唱了， 就是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你看，你再看下边， 对， 来，你瞧，这是 受伤了， 空中，你瞧，这是地球 对 上看下来。中国变成了一个什么地方？ 而且你这个不是一般的中国，这是我们中国原来发明中华文明发源地的核心地带。 哎，你想得好！ 你知道吗？你看吧，你看 你想得好！中华文明的 发明地、 发源地 。 哎呦，真是现在最黑的地方。然后你 受伤了吗？已经受伤了吗？你看， 来看， 血迹斑斑。 这是我的家乡。 说实话，如果不打上三个字母，我估计大家也猜不出来到底是哪里。 我记得我们那个电视塔呀， 嗯， 但是我的家乡还是显得纯洁，对吧？纯白，再看像婚纱一样。然后，哎，对，这是我的家乡。到了下午， 这是你家乡是几点钟？我最要问这个几点钟？ 下午， 不是夜里， 不是夜里，大白天。 我说十一点，夜里十一点。 这是大白天，类似那样的房子，我小时候好像住过。 嗯， 你看这个，你知道我让我联想起什么？ 嗯， 让我联想起前一阵美国大选啊。 嗯。 那个得票那个州， 对对，那是一模一样。我以为这个也是讲选举的事儿， 所以我觉得这张图很有象征意义。这个提醒政府啊，这就是你的人民的选票啊，你的选票就在人民手中啊。 是， 你不要搞到这个程度啊。 我说这个最严重的还是红的，然后是蓝的，然后是黄的，对不对？是不是？ 可能是应该看不是，它是几个指标吧？ 就是指标嘛，最严重是红的嘛。 哎，最严重 是 红 的， 红的，哎， 就是这个， 真是全国上下一片红了，现在是。来，你再看下边。这个呢， 这就是美国的 澳洲的华人朋友来求我们了，说你们那儿的是1000个数值已经，我们石家庄破了1000了嘛，中心公园破了1000了，他说我们澳洲是一， 哇，这太惹人生气了， 气死了。 对， 我们第一次， 这个你再看 啊， 现在很多时装大品牌已经跟进了， 对， 时装模特走秀已经带上了各种，哎，有的是镶钻的，你再看这个。各种时装品牌，你知道 他这个是专门卖给中国吗？ 时尚不是， 时尚 这已经进入了时装设计的元素，就这个防雾霾。 防雾霾， 哎， 我也就是为了针对中国的和日本，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最大的市场嘛。 我现在觉得就是像最近，因为就是雾霾已经变成一个常态性的发展。我们昨天在做新闻就有一个，就是现在到底是就是平常我们在学校里面可能都会安装那个冷气机，如果现在太热，在一些南方地方，那现在是不是包括这些空气清新也要变成学校的标配？不然小孩怎么办？你说小孩去上学，然后在学校里面这么多小孩在一起，然后空气这么的糟，那他小孩还长得大吗？ 哎呦，你说这个，我给你念一个。前一阵我们这个妈妈圈啊，我也是妈 妈圈， 我跟一些妈妈关系也很好。妈妈圈说什么发出来，我真假微博咱的微信上真假咱们不负责啊，但确实流行很广，说有一个学校发通知啊，说这个各位家长上午好，接上级部门紧急通知，关于最近雾霾的相关传说，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不非法集会，要相信政府能做好防霾治霾工作，我校师生一律不佩戴口罩上课，每天下午3:30到4:00各班班主任及时向上级领导汇报当天情况，谢谢大家的理解与配合，只要心中有阳光与氧气，雾霾终究会散去，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显眼，哇哈哈呀，哇哈哈呀， 成都的嘛， 这是笑话了吧。 我看到是成都的， 成都都是 成都，我看到是成都的，我在三亚就看到了，他们也给我看过这个，不是一个人造谣， 对呀， 我都看到。 所以可是 这你看啊，他那个用的那些措辞啊，就是发玄乎， 哎， 因为你这空气好不好跟你心中好不好直接没什么多关系。你说你信什么不信什么东西，你说你觉悟高或觉悟低，你爱什么祖国，或者你这个人不爱中国，你是外国人老外是吧，或者你是个叛徒， 但这跟空气资金没什么关系的。 哎呦，所以啊， 这两回事 儿。所以现在这个事儿，你知道，丁老师，我也警告你啊，在此黑暗时刻，你危言耸听。现在去广告啊，锵锵三人行广告直播间。这个中国六分之一土地被雾霾覆盖， 九分之一。我来紫金看的是九分之一 啊，那退了一点，您给吸光了一点， 九分之一， 然后这还有一个 进步了一点点， 那六分之一嘛，140多万平方公里，然后北京埋厚500米，但是干嘛光聊北京？你知道，哎，这个丁老师作为一个自卑的河北人啊，我就是我们这个有一种习惯，就是对于这个所有的中心呢，都有一种反感， 对， 就所以我虽然也在北京，但是现在呢。老北京骂河北，说是什么那个、 污染是河北来的。 你那刚污染企业都搬我们河北了。 对、 其实我觉得现在有时候很讨厌北京，你知道吗？就是为什么我每次回石家庄，北京的晴天，哎，十月金秋，北京的晴天。 最美。 你们北京晴天的时候，你没想到过，我开着车走京石高速回家，我一出北京六环以外，就是一到河北省界。就等于明明是大晴天呢、一到河北省界就进入迷魂阵、就马上空气就平常常态的雾霾，就为了保你们，我就想你在天上看，你北京没雾霾的时候，你知道吗？就北京上空一圈晴天呢、我们河北人民都在黑暗中啊、 河北人民真的很可怜， 就付出了多大代价，就为了你 们。我昨天看了一个，他说就是在河北省，就是有一个县啊，他就是常年有365天，它有200多天都是雾霾天，等于是六成它都是在雾霾的。 那个我以前呢、我以前主要我在北京的时候，我对河北的那个空气倒印象不深刻，但我对水的印象是最深刻的。因为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一进入河北境内，河北境内那个水就不能泡茶喝。 对，没错。 然后呢，河北人就冒名，我为了保北京呢、给你们这些人呢、你们喝好水啊，要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这个水呀就。那时候就泡的茶呀，他不能喝，煮的饭不好吃。 是，这我太有体会了。 那只有一点好，他说洗衣服倒不错，因为他有碱在那。 对对对，没错。哎呦，我们家那个壶啊，你知道吗？你这台湾人，你不可能知道。我们那儿我们家那个壶都是厚厚的那个垢， 好几层，好几层， 就这么厚。有时候小时候我经常铲， 对 铲。 对对。 我们跟北京相比，就是二等公民 的。最糟糕的是河北的美女。是受害者，因为他们的牙全部不行，这是一辈子的事。 那这我跟您倒有异议。那 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 你的牙白了是吧？ 我们都知道后边出美女啊，因为古代这个首都周围都是美女啊，咱全国的人这就一看他们不能笑，一笑那个牙就完了， 你就黄，就 黄，不是黄，一笑就一拍两拍玉米， 玉米， 玉米啊，包过，那个颜色要两拍包过。 对，就是说，所以当然现在北京人就不干了，就觉得哦，我们这怎么就不能忍受了？我想给你看看，我最近看的这个有人爆出来登河北迁安，你知道丁老师，我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河北省原来成了钢铁基地了？ 当然了，这个、早就是了， 这我就孤陋寡闻了， 都钻过去 早就是了。 因为我小的时候是就听说过鞍钢、武钢，但是我后来发现近十几年是从2001年开始的。 对， 河北现在是中国钢铁第一， 第一当然。 所以你看这个河北迁安过去的一个贫困县，现在是河北百强县，就前几年是河北百强县之首，就靠发展钢铁。但是你知道那儿有一个村儿，我给你看看这个照片，你看看。你知道这个钢就三个炼钢厂焦化厂围着一个村儿，这个村儿现在已经搬走了500户，还剩下100户，全是老人老弱病。那、就是哎，您看这照片，您有没有想起当年大炼钢铁？ 就是这个样子。 当年大炼钢铁、那个毛主席说大炼钢铁，家家户户拿那个小土炉子， 小土炉 炼了一堆废铁疙瘩。当然现在不是废铁疙瘩了，是粗钢， 粗钢 啊、就是这个，你知道就是污染到一个什么程度？你看，家里的这个窗台一抹就是这个泥，你再看这老头老太太，反而它形成了个生态链。老头老太太啊，又得靠捡这个钢厂那个卡车掉下来的焦炭谋生，对吧？ 卖还是干嘛？ 卖啊，他能卖个几毛钱呢？然后呢，这个水已经发黄变酸，然后呢，最后上国家信访去。告状 ， 就告状，就是你知道这个事情来，我觉得我们河北这个地方很典型，他们10000多当地的子弟在炼钢厂当工人， 对， 虽然现在要去产能，工人也只有2-3千块钱工资，几个月都发不出来，可是呢，他上信访告状啊，他告的是你污染我，你让我就是这个一身病， 对， 可是呢，他没有要求你关钢厂。 他不要，因为你真关了，现在很多 他没有办法生活。 我说他高的话是要去赔偿还是干嘛？ 要赔偿啊！ 他不敢要官场， 不是要搬迁。 我讲的 就是要钢厂负责他搬迁的钱。 你讲那个没有全国普查，我就不相信。为什么？因为我今天早上也是为了你这个节目也看了一下资料，那个资料就是从今年还没到2017年嘛，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这个问题就变得特别严重，因为3月份对于重型污染的工厂，以河北啊、什么河南呐、啊、山东为基地这些地方，放宽了， 放宽了， 放宽了，本来更严格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经济下滑。你讲的那个钢厂不敢关，但是钢厂工人的父老在告状，讲的就是这个问题的两边。 对呀、啊，那大批工人失业呢？ 是啊，3月份开始，就今年3月份开始的。 其实我非常的好奇哦，就是 放松了嘛。 比如说，就是因为已经多年这几年下来都投入了非常多的资源在，就是比如说要改善这些产能，希望是绿色产能。就像这几天这个红色预警的措施下面，官方数据说 OK， 确实实施了红色预警之后的措施，它的空气污染质量确实是可以减少的。那我就很好奇说，那既然你都知道你可以采取这些让它减少，那为什么永远是等到污染最严重的时候你才会采取，而不是一个常态性的去采取这件事情？ 我们呢、啊，都往好里说都有点人来疯，往坏里说叫危机管理。哎，中国很多事儿就是有拖延症的，就是因为百废待举，它什么，它其实就是啊，老百姓不骂下天来，他就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这已经不是一个什么自然科学的问题了，这是公共管理的问题。因为公共管理中有好多目标之间是互相冲突的，要如果所有公共管理的目标大家是一致的话，这个世界上最完美的世界了。公共管理中心对地方政府来讲，第一位是 GDP， 第二位社会安定，不要有人上街闹事儿，是不是啊？不管什么名义闹事儿，而这两者之间呢，经常打架，也但不是说永远打架，永远打架他也不会很难办。你比如说污染，你比如说污染 OK， 我们把污染的源源全部断掉，工人失业了，没钱了， 对， 又要闹事，是不是？ 对， 然后了嘛，那算了，我们放宽吧，然后就开始污染，然后污染狠了以后。又一部分人不行了，这样子我他妈拿点钱，我他妈命都没了，他又闹事，晓得吧？所以你讲的那个不闹事，就有地方一闹事把这个事情闹大，就是因为公共管理目标中间最重要的几个目标，大部分时候都是打架的，都是矛盾关系。 社会学的教授， 那这样就变成恶性循环，根本没有办法去解决。 太难了。 您有个招吗？ 并不是说中国和在这个世界上现在没有治理这种重度污染的技术手段，技术手段。不是完美的，但大部分是在哪儿地方，也不是中国政府不晓得利用这些手段能够解决大部分问题，而是做其他的目标，他不敢完全放弃。 但是就是你 这是很遗憾的事。 你原来在德国留学，整天讲德国空气多好。我跟你说，实际上几十年前，也就在上世纪好像50-60年代，德国那个鲁尔工业区啊， 也是重度污染。 莱茵河曾经是一条死河， 是泰晤士河， 对，对，为什么它就改变了呢？这基本上就是说德国人呢。定了法律就照着办， 对， 就是说 定了目标，你不能说换届以后这个目标我们换一换， 对， 这就不行了，因为你想想看，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西方就欧洲世界那个工业化老国家的时候，我们挺羡慕，因为我们家一个长辈啊，原来是个彭真的，北京市第一任的市长 啊，彭真， 给他干活的，彭真就是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啊，就是10周年大阅兵，站在天安门广场上，那个他跟毛主席讲，毛主席。现在我们今天站在天安门广场上，今天的北京跟我们49年进来是已经不一样了。我要跟你讲，再过10年，我保证你老人家站在天安门广场一眼望过去，全是烟囱。我那时候工业化现代化就是烟囱， 没错， 你知道吗？德国、英国就这么过来的， 日本也是， 是都这么过来的。 要我说毛主席啊，真的是伟人，我觉得就是说他的愿景都实现了，绝对可以告慰毛主席。你知道就是什么愿景吗？一个是烟囱吗？一个当年毛主席着急的就是钢产量， 钢产上不去， 要超英赶美。 对， 你给我炼出焦铁来，你给我炼出粗铁块了，你也得超英赶，超不过呀，那边生产能力不行。 是， 现在咱们的钢铁， 我们现在是 真的，光我们一河北就能跟欧洲拼，对吧？ 一个。中国的钢铁产量好多年来，现在是全世界加起来都比不过一个中国。 是啊，现在只要 都很 掉价下来， 美国人说我们美国过去40年来用的建筑材料比不过你们中国最近5年，都很难。 终于可以告慰毛主席的老人家了 哈！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我一直想弄清楚，就是到底这个对健康有什么危险？ 听到的都一些凌乱的，比方说朋友圈就传了，说钟南山院士就说了，说这个有多少个什么雾霾，然后人有3亿个肺泡，是吧，有80个这个雾霾怎么玩就能毒死一个肺泡，然后这么着3年1/3的肺就废掉，然后预计3年之后中国的这个肺癌井喷，但都是未详其实。但是我从这个报道，就我刚才跟你讲迁安的这个村儿，这100多户老人家，这个我现在发现一个，看来这东西会引起脑溢血。就他们这个村的死亡登记表上，好最多的是这个脑栓塞，就心脑血管的这个病，另外就是肺癌，那呼吸道，看来这是相关。 那当然了，那至少就说明这个从统计学上来讲，它有这个大数据能够支持你这个。至于它通过什么样的机制而造成这个东西，这个是微观的研究的。这永远没个总。 不过丁老师，您这么大学问哈，您给解下，就说你要是国家领导人，这事儿怎么办？就是人们说现在中国就是早期资本主义，就这种粗放的、没有人性的这种污染了环境、毒化了土、水土啊。 对 啊。但是咱们也见到，不是欧洲也过了早期就是资本主义那阶段，我们现在的矛盾怎么办？就是我们河北的钢铁工人，他失业，你让他转型，他这个训练，他很难的。就得保持，否则社会我就要骚乱。我觉得是这样，那怎么办？ 那整个是要一步一步来，因为一步一步来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在中国有很多东西啊都钉在纸上，它并不是没有这些指标的。你要这样，全国的国家、全世界的国家，可能中国政府最喜欢定那个数量化的那些指标。问题就是说，中国政府定了这个指标以后啊，它往往的觉得换届有这个换这个指标有，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最后呢，测算你有没有达到这个指标的这个权利啊？它垄断在一个部门。 哦，数据。 哎，它有数据，它不是没有数据，它有那个规定的。当然，这个数据本身是测算的数据，公布数据的权利，它垄断在一个部门手里。这样子你就麻烦了。这就是为什么你像啊，人家就是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嘛，说这个也就是上5天以前，在这个北方啊，就说未来的10天20天。要进入重度的雾霾，结果当地政府马上就出来辟谣，说这是造谣。你看， 哦，发布消息的， 他发布消息的，就所谓的权威部门，他垄断了这个信息，指标都是信息啊。 不是， 那我们如果不能相信这些指标或相信这些数据的话，那我们也很无从去 所以 解决了各个政策。 不是解决，所以这是老百姓是他自己的健康啦，自己的身体来给你两个人就是实事求是。我们不讲中国人家实事求是吗？数据本来就是应该实事求是中最核心的部分，因为你垄断了数据，你有时候要造假，造假数据，有时候隐瞒数据，有时候推迟数据，有时候数据呢有些人知道，但大部分老百姓不知道。 我跟你说，所以中国人民是世界科学家最喜欢的第一等实验动物，知道吗？我们是世界一等白老鼠，试验了多少毒大米，什么水啊， 是 所以以后我们 三鹿奶粉， 三鹿奶粉百毒不侵， 基因会特别好啊，基因会特别好，你知道这个 也不是特别好，你只能这么说， 我们中国人 比较适合在这个地球上生存。 这个地球上如果发生了严重的问题，你像那个英国的大科学家霍金老讲这个人类要毁灭了，你放心好了，这个地球上最后一批毁灭的人才是我们，轮到我们，你们全完了。 世纪末的时候， 所以其实我们是靠着雾霾来 还是我们 政治洗牌。 最后能够到其他星球上移民的来源就是中国人， 真的。 而且不是移民到外国去的中国人，就我们本土的。 对对， 可能就是石家庄。 没错， 就是石家庄。 我就说， 我好励志啊，这是一个好励志的意思。 我就说我爸，这中国人民的这个代表啊。那个三鹿奶粉发生几个月之后，我回了家，他也不大看新闻，他也不知道。我一看厨房里，我说怎么一箱呢？他说我天天喝，特好喝， 有一种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感觉， 有质感。然后我爸身体很健康，你这都天天他开着那个阳台那个做饭，我就说那个外边那个雾霾啊。他加上那个厨房那个油烟呢、啊、 也油烟呢、啊、对 呀、啊、 所以不要怕，你已经有超级优良的基因可以对抗 这个满面红光、你说这东西 所以你感冒很快就好，不要担心 因此呢，就是到现在也有些人在说、我听见有些人也不知道故作惊人之论、就说我们从小就这样， 就是 大惊小怪， 就是你刚才放了个照片，那不是澳大利亚的，不是那个蓝天吗？ 对， 我刚到澳大利亚去的时候，我都吓死了，我以为这个天他妈有出了毛病， 假的， 就是这么一样的颜色，那个颜色不像个真的颜色，结果呢， 像胶卷。 过了半年，就出了个大事，山东的潍坊也是这么仅次于河北的地方的潍坊，中共的潍坊，哎，他跑到澳大利亚首都去进修3个月。就会去了以后，遇到一个地方，天天拉肚子吐水。 然后在澳大利亚首都最好的总医院检查了半天以后，得出一个结论，但你在你的家乡啊，你们的吃的东西啊，什么东西啊，有很多的 习惯了， 习惯 排便， 我们这里太干净了。